What'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 是一， 是二， 是二， 是四， 是四。 地点：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生活里经常会见到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，有的时候我们听那些广场舞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有些音乐是不太能接受的。但是呢，有一些音乐我也在想，大妈他们会接受吗？如果我们更新一下广场舞的曲库，像这些好听的古典音乐，也许大妈们也会接受的。广场舞呢是有要求的，那有什么样的要求呢？听一听耳边蝙蝠序曲会不会符合。永恒的魅力，今天我们的话题呢，就是如果广场舞配上古典音乐会是怎么样的呢？也可以把我今天当作广场舞的一名古典 DJ，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，我们也来感受一下，如果真的是当成广场舞的背景音乐，是不是还是蛮适合的呢？ 说你现在选的这样的一首，我觉得不太适合广场舞，因为要符合广场舞的要求是那种节奏鲜明的、旋律明确的。即便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符合跳芭蕾的曲目，其实也是有限的。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音乐一出现，我们脑海当中出现的大家跳广场舞的姿势可能有很大的变化，但广场舞嘛，其实是一个群众的舞蹈，那大家在一起跳的时候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舞蹈基础的，所以对于舞蹈的姿势呢，要求啊，舞步的要求都是要越简单，达到锻炼身体这样的目的越好。那下面要选的这一首，你觉得会不会比较适合呢？这个反复来重复的这个主题呢，它的名字也被叫做丢失一分钱的愤怒，挺有意思的名字对吧？这是来自于贝多芬他的一首钢琴的随想曲作品129号，相信这首曲子不仅适合跳舞，还能够引起跳舞者的共鸣吧。Thank you. 这首来自于贝多芬的可爱的音乐小品，它的名字就叫做丢失一分钱的愤怒。在一首非常有态度的曲子之后，我们要舒缓一下了，耳边已经响起了肖斯塔科维奇他的爵士舞曲。那这样的一首圆舞曲的第二首呢，也是非常著名的一首。那此刻听到的音乐呢，可以配着场上的大爷牵起大妈的手来跳一个三步。肖斯塔科维奇的圆舞曲是来自于他的爵士组曲的第二首，非常受欢迎，在电影啊还有电视剧当中经常出现，节奏很鲜明，旋律优美，必定会造成广场上的那种经久不衰的保留的曲目。那经过刚才的浪漫的圆舞曲之后呢，紧接着我们还会放一首适合小步子跳的舞。小步子跳的舞，有人说那就叫小步舞曲吗？是的。那其实小步舞曲呢是在室内的时候跳的，所以呢他们的步子可能会比较小，但在广场上跳大家可以稍微的大步一点。 Thank you. 耳边是在广场舞当中我觉得必不可少的这个康康舞曲，是选自奥芬巴赫他地狱中的奥菲欧。那这段音乐也真的是在很多电视剧还有电影当中经常出现，主要原因是太洗脑了，听到之后呢都会不由自主的跟着跳舞。这一段呢就是来自于百老汇的跳一首康康，你就是广场上最靓的仔。

天我们要推荐的是广场舞的音乐。那用古典音乐作为广场舞使用的音乐有没有可能呢？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呢，就是我的推荐。那有人会说广场舞的音乐其实是有要求的，不能太平板。还有呢，就是节奏要非常准，速度还要非常快，同时最好要优雅一点就更好了。那我想呢，在众多的作曲家当中，像施特劳斯家族，他们的音乐除了那种圆舞曲，还有波尔卡，是不是都挺适合的呢？下面时段最开始，我们就来听这样的一首。我是王卓，欢迎回到第二时段。当中是掩饰不了那种快乐的，因为的确它就是叫做快活波尔卡。那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呢，也是一首演唱的波尔卡。 Thank you. 特色的还有一点宫廷范儿的感觉，这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他的奥涅金当中著名的波兰舞曲。那这样的一段舞蹈呢，我觉得也挺适合在广场上放的，然后呢让大爷大妈们可以跟着这样的音乐来舞蹈。下面这一段同样也是来自于一位俄罗斯的作曲家列明斯基科萨科夫，不过呢他写的是一个西班牙风格的舞蹈。 Thank you. 真是挺异域风情的。听到了耳边的这首马道舞曲，刚才呢还有波兰舞曲、西班牙舞曲，那现在出现在耳边的是匈牙利舞曲。推荐了几首全部都是本来就是舞曲的音乐，那现在要听到的这个呢又欢快而且呢不俗套，只是这个速度可能要带领大家跳舞的人要协调控制，不然呢后面速度会非常快，容易失控哦。这就是来自于海顿的小号协奏曲的一个片段。